My Radio 独立付费节目玉敏射马主持玉敏尤达钱伟乐。咁所以呢场咧就系一二四七十一，咁胆咧就一系就四，一系就十一，咁大家临场睇啦，我学翻你嗰招啦，冤双胆啦， 双胆 对碰 win 啦，系嘛？一二四七十一，胆咧就系四同十一。好，咁一于咁话，二拖一，呢、這个八十一。要埋咗醒提飛啦，二拖一三八十一。 富二代主持直樹、卡爾、范少， 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新一集嘅富二代啊！ 系好不幸地，又系我金融猿人嘅负责人植树。 系啊，喂，植树啊，自从啊，即系你上次啊翻咗嚟，我哋分享一下啦。喂，咁今次啊，即系唔好净系又讲翻国内啦。我都知道你可能太耐冇翻嚟香港啦，唔知道香港发生咩事系嘛？ 我知道啊，知好多事啊。 我哋睇下。 最关心嘅楼价跌咯。 哦，系，真系嗰日典型香港人啦，去到边度都中意睇楼嘅。咁啊，梗系啦，即系香港楼市啊，不嬲都系香港人即系其中一个成日讨论嘅问题啦。咁啊，大家有印象啊，即系我哋讲紧嘅呢近期啦，成日都讲土地大辩论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过呢个 topic 啊？ 啲咩嚟噶？我啊冇留意喎。 呢个 topic 系几有趣嘅，不其实系即系有个好似系咪有个人啊，有一班人啊，咁啊所谓嘅叫做负责，好似成系决地即系研究香港土地即系供应嘅问题嘅，咁啊好似系叫做黄远辉带领啦，咁其实做嘅就系负责探讨下喂香港有啲咩楼，有咩土地可以供应出嚟俾大家。做呢个使用啦，咁啊，大家自不然去谂到，喂，好多嘅土地使用嘅，有好多人跑出嚟话，我要俾建议，俾建议就俾呢、這个，我要做啲咩讨论？咁啊，其中一个一啲选项又包括可能就话大家开发宗地啦，即系啲所谓嘅冇闲置嘅一啲用地啦、地啦，咁一啲亦都有讲话要开发即系郊野公园边陲地用地啦，咁啊，所谓啲郊野公园唔系核心嘅。但係覺得喂都有得用啊，抽嚟用啦。佢都有講咩好似粉嶺高球場啦，啊都有政府成日最中力推嘅填海啦。咁啊一系列嘅其實嘅嗰啲辯論嘅方式啦，甚至我聽過有啲啊搬個葵涌貨櫃碼頭啊，就搬走咗佢啦，成個就再重新重置啊。咁一系列嘅方案啦，咁都係喺而家所謂嘅土地大辯論呢個議題入邊講啦。咁啊其實好時咧應該已經即係有。概括嘅 idea 啦，而家成個即係香港就係土地大辯論咧，亦都變咗做一個好核心嘅講嘢啦。咁我個人都即係 keep 住留意嘅，咁但係土地大辯論咧就長啲嘅，因為講土地咧就係講緊啲起樓嘅嗰啲麵粉啦。咁啊麵粉未受影響之前，先睇一睇喂，咁樣麵包而家變成點先？ 不如咁啦，即係好似上個月中嗰個超級颱風咁樣，不如吹冧曬啲樓，冚掉重連佢仲好啦，再起過啦。 係啊， 重新規劃過成個香港咪得咯。 係咁啊，如果係啊，我諗第一步唔係先重連咗成個香港樓價，係我哋成班香港會跳樓死咗先。真啊，即係當然啦，樓價會唔會去到好似即係97嘅時候啲人跳樓我就唔知啦。咁但係咧，即係樓價好似即係而家越嚟多啲大行出嚟唱衰咗佢，即係變咗好悲觀啊。咁啊，我哋 而家先嚟唱衰啦。 而家先嚟唱衰啦。咁啊，有印象就是我哋係睇我哋嘅 Facebook 專業啦，有時候都會分享少少一啲所謂大行報告啊，比較覺得有趣啲嘅，或者係機密少少啦，至少覺得有機密啲嘅，會同大家分享嘅。咁其中我哋早期有之前有分享過一份啦，就係 中信 理財嘅啫，講過啦，話喂話今年唔係佢應該香港樓價一年入邊啊，或者會跌近15%喎， 係 話15%都唔少啊，其實即係 我覺得個機密嚟嘅啫， 係啊，咁啊當然佢一定要講咁嘅機密啦，喂唱衰 啊嘛。今年內一定跌 1.5%， 係啦，咁啊冇意思 1.5%， 咁啊嗰啲數字點嚟咧？我坦白講，我到而家都唔知佢點嚟嘅，因為始終就計講呢啲係一個預期嚟啫。咁但係咧，其實香港樓價會跌咧，好多時候睇大家聽咪話，哇冇吹啦，香港樓價點會冧啊？但係香港樓價即係喺佢哋嘅報告入邊，覺得喂其實真係好多嘢都唔好嘅喎。咁啊包括啦，即係講啊最多啲人去留意咧。 就是那個經濟上一個利率上升啊， 係 咪利率上升？ 呢個我哋以前都提過啦， 好耐啦， 正路啦， 正路啊，利率上升啊。第二就是經濟放緩啊。咁啊，佢講緊嘅唔單止係中，即係唔單止香港啊，都包括中國嘅一啲經濟放緩喎。即係經濟嗰、那個即係、就是、升嘅情況係即係有所減弱啊。同埋咧， 其實可唔可以咁樣講咧？其實就係、是香港個經濟環境其實根本就支撐唔到利率上升。 话呢样嘢就唔系，即系咁讲，香港嘅楼嘅价钱咧，其实系，我觉得首先偏离咗基本嘅因素啊，即系基本上其实你话因为利率上升咧，只系令到嗰个风险更加容易暴露出嚟咯。咁本身可能你个经济因素，如果你唔够强嘅，但系利率够低，其实好多时候都会见到咧一啲嘅即係資產會推進嘅，咁好似其實你望下即係歐洲咁講啦，其實佢嘅經濟面其實係過往段時間唔強，咁咪用貨幣政策咯，咪推高資產嘅價值咯，咁從而令到成個經濟其後機會可以提升翻啦，咁呢個都係一啲貨幣政策所造成嘅因素嚟，咁但係香港冇即係。幸與不幸啦，咁啊亦都有即係叫做冇佢自己一個貨幣政策，咁但係佢都有即係依賴埋一個國家嘅，即係依賴美國嘅一個聯繫匯率啦。咁但係同樣地咁，亦都因為咁，我哋其實香港又好夾心咯，因為你又有中國嘅經濟因素影響，但係同時又受住美國嘅貨幣政策影響，咁一種種因素令到香港的情況係好尷尬嘅。咁亦都即係頭先所講啊，經濟因素放緩啦，咁啊亦都有講到關於即係利率嘅上升啦，亦都有講過，仲有一樣嘢就係匯率啊。啊，匯率啊， 呢點解咧？ 係匯率有趣啊！咁啊，佢講匯率咧，係因為人民幣匯率啦，其實已經開始跌咗好多啊。咁啊，跌咗差十 percent 啦。咁啊，但係我覺得，喂，香港樓市啦，啲內地人嚟買噶嘛，喂， 十 percent 喎， 相對嚟講就多啦。即係可能我買層樓以前一千萬，我而家變1100萬喎，個感覺上。咁啊，梗係對成 變相香港樓市對佢哋嚟講係升值，係啦。 係啦，咁啊，佢貴咗啦，咁啊。揸咗貨啲梗係冇所謂啦，喂！但係未揸貨而家又入嚟，我又好似貴咗，好似又唔再咁抵喎。咁即係呢樣嘢咧，其實都對成個市場咧，感覺講咧唔係咁好啊。坦白講，即係因為香港其實喂講就話香港人港人港地港樓啫，喂坦白講咪又係即係嚟去咪又係即係國內人嘅消費嗰樣嘢咯。咁所以呢一下嘅即係呢啲咁嘅因素，其實咧對。整個市場手都係都唔好嘅，咁但係啦，即係出呢份報告啦，坦白講，我相信咧，即係大行啦，呢個都係呢個慣例嘅啦，中意出啲嘢有堅力，啊，最緊要堅力。喂，我同你寫1.5% 冇人睇啦，我就算咁講， 寫150%， 係啊，150%，係啊，咁啊，軒哥佢都好多人睇，睇佢點樣俾人炒啦，係啊，咁但係 打到零啫，係啦，15% 咯， 15% 咯，咁啊，15% 呢個數點樣嚟啊？真係好有興趣想問下，咁但係其實啦，即係唔重要嘅，我覺得重要係其實係究竟 佢個理據啊， 理據啦。咁但系就啲因素理據咧，即系我只有講啦，即系 all news is so exciting 啦，啊，即系所謂嘅舊，即 係老生常談啦， 老生常談，即系太陽底下無新事，完全可以形容到呢啲咁嘅嘢。 但係好搞笑嘅咧，就係其實我哋差唔多，我諗都有一年啦，都已經一直有提過呢幾點嘅。咁但係當時即係都樓價叫做都仲有升跌咁樣啦。 係啊，一年嚟講，其實樓價係升咗10%，仲有10%至20%，其實唔少噶。我可以答你，即係你話嗱，我當然我哋即係而家講翻出嚟，好似我哋喂好樣衰。即系两条友喺度吹乱吹，诶吓，而家咪升咁，但系啦，即系坦白咁讲，我哋都会觉得即系嗱，升系因为价值，即系价钱咧系个人，即系价钱一样，我哋睇到嘅表面，价值系另一样嘢嚟嘅，即系我哋 price 同 value 咧，其实两样嘢其实可以唔同嘅，因为我哋心目中嘅 value 永远都唔觉得而家系而家个 price 咯，咁所以我哋始终觉得哇系真系有唔妥咧，咁咪都真系见到啦，即系好多人出嚟讲啦，咁我唔知啊，咁因为纯粹单纯嘅经验，但系当中佢哋都有啲谂法啦，其实真系有啲背道而驰，同呢个基本因素差好远啦，咁但系我哋见到嘅就系、是，唔单止系得呢一间，其实咧，即系瑞银啦 ，UBS 啊都话啦，其实系。整個香港的樓價亦都會跌，開始會出現一個下跌的趨勢啊！咁啊，跌成7%至10%咗啦。花旗啦，亦都有咁講過啦。咁甚至一啲所謂嘅 房地產，所以房地產嘅 booker 即係啲 A 中介，可能而來方啦，即係 Life Friend 啦，都講過啦。其實成個升幅真係會放緩咗啊，咁啊都唔會好似即係可能年初到而家升咗 10%， 佢哋可能預今年個年下半年亦都會跌多跌翻4-5% 出翻嚟，咁亦都開始會出現一個問題啊。咁啊，其實見到成個好多即係好多嘅講法，開始覺得香港嘅樓價咧有啲冇乜支撐力喎，係咪時候要開始 review 下？喂，仲夠唔夠價？夠呢個因素去買咧？有更加有一個重要因素就係呢排政府都又出新招啦，出咗一個叫空置税啊！ 這個是什麼來的？真的很抱歉，我真的現在沒有留意這方面的事情。 是的，空置稅這件事就即說起都有趣，就是說要向一些空置一手單位就住宅呢就去出一個空置稅，這個通過了，其實行會就說喂現在 要出招去做了。發覺啦，其實即很多那些大的房地產商，即所謂香港那些我們見到巨企啊、新鴻基啊、即長實啊 whatever， 很多都是說喂，即係好多都其實手入邊有啲尾貨啊，唔清啊，咁啊政府就話唔得，你唔可以持貨 hold 住，你就要攞嚟賣啦。咁啊都就出即係開一啲行政會議啦，就通過咗啦。咁啊要過埋啲立法會，咁但係都應該如無意外，你知啊，其實立法會都係擴圖窗嘅啫。咁啊，所以其實都過硬噶啦。咁啊會透過而家啲一個差向經濟收咧收啲税啦，咁就按佢個應課差向租值嘅200%。啊、所以其實對一個房地產商嚟講，就係、是、喂，我持貨 hold 住唔賣嗰時，機會成本大咗好多啊！咁所以咧，佢變相就喂，係時候要諗一諗計喎。所以咧，呢一次咁嘅行動咧，都見到令到好多嘅房地產商會發覺喂。唔掂喎，而家政府出招喎，咁都即係推咗新嘅，即係舊嘅盤啊，攞咗出嚟賣啊，好似好似有聽過匯曬啦，亦都有聽過君臨天下，即係好似九龍站上蓋啊， 九龍站上蓋 啊，但係哇，你唔好以為佢推個尾盤出嚟就平喎，好似加成倍添個價，好似去到成50,000呎。聽就哇，50,000呎究竟係個咩 concept 咩？50,000你先買到一尺喎。如果你想買6-7-8呎，哇！你做幾多年的工才可以買得到咧？咁啊，即係見到其實即係就算尾貨出嚟，其實而家都唔平嘅。咁但係至少咧，我哋望到咧，唔單止市場因素，其實政府都喐緊手嘅。即係頭先所講嘅土地大辯論啦，就係話政府喺個麵粉嗰度想做啲嘢，咁啊又想喺嗰個一手樓嗰個層面控制地產商做啲嘢。咁但係啲人又話喂，究竟幾時出埋二手樓啊、空置税啊、7-1-8好多討論啦，都講緊呢一系列。 但我有個問題喎，其實即你話一手樓都還好啊，其實香港即空置率呢個問題好似唔多 嘅 喎。 係啊，真係的確二手樓唔係真係咁高嘅啫，好多即都係評論翻，其實即唔係香港並唔係真係出現好嚴重嘅二手空置情況，咁始終即大家買唔到咪租咯， 係啊，先租後賣咯， 係咯，咁所以因為呢個因素啦，令到好多其實即樓咧係真係有可以好強勁嘅租任嘅需求啊，因為其實香港即人口流入咧係叫做係好 common 嘅，即係都見到你話而家好多香港嘅新移民啦，咁其實佢而家不停咁有人口流入啦，咁其實係令到有一定嘅 demand 一定需求。咁雖然啦，當人口流入嘅政府又同你講，喂，係時候去大灣區啦，你係時候要將你踢翻曬出去啦。咁即係嗰個我諗係一個人口的轉移啦，咁但係 so far 其實人口都係不停咁有叫做持續地慢慢緩步上升嘅，咁呢啲嘢其實對成個 demand 咧係提高咗嘅。咁你諗下，我就算我新嘅人口入嚟，就算我唔買住，我都要租噶嘛。咁你一租嘅時候，咁其實你就冇所謂咁樣空置嘅情況。咁你都係話喺二手樓做空置税咧，好多人之前有講，咁但係其實亦都有佢嘅難處，因為其實你都揾唔到有咩地方有太多空置，咁你懲戒啲邊個咧可以？ 係，同埋我上網睇到咧，其實香港一手樓嘅單位空置率咧係近廿幾年最低嘅，而家係。 啊，係啊，咁所以佢而家係將佢舊嗰啲小盤操出嚟，同埋其實佢更加需要做到嘅方法咧，就係要你賣得快。即係我而家要推盤，你唔可以慢慢咁接，你要一出就要係咁賣，係咁賣，係咁賣。咁呢個亦都係即係香港政府而家想做。咁你其實你一筆人係咁賣嘅時候咧，咁你其實你地產房地產商佢都會計下，喂，究竟我賣唔賣得切咧？我消 化消化得到咧，即係你計數嘅時候，計得再煩少少咯。咁你亦都變咗你個風險大咗。咁可能風險大咗嘅時候，你喺定價上面嘅進取程度咧，亦都會有所受影響。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你話佢呢一套純粹你個單純如果睇佢嗰個空置率咧去決定咧，我覺得更加可以諗下，其實背後有啲原因嘅，可能佢係想要更加去令到地產商喺做計算嘅方法更加 speculative 啲，更加去諗多啲。咁但係。即係你見到啦，就係香港房地產嘅上就好犀利嘅，即係經過咁多年咧風雨，即係廿幾三年，我哋見到香港嘅房地產商咧喺即係大家望到市值入定啦，企業嘅能嗰、那個那個策略又多啦，即係見到政府出乜招，佢見招拆招。咁啊，早年又話限咗嗰個房嗰、那個樓嘅嗰個貸款成數啊，香港政府之前話六成。嗱、就是最重啦，唔俾再多。咁如果你想再多，你又要申請一個，即係想按到八成，咁又按嗰個樓嘅價錢去俾啦。咁如果唔係咧，你就係俾唔到咁多貸款你嘅，政府限咗銀行唔可以借過嘅。咁但係， 所以香港人就買唔到樓 啦。香港限唔到啦，但係。房地產商發覺啊，你政府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 冇錯 啊！即刻你想整招， 借夠120% 俾你啊！ 咁啊嗰陣時就借到八九成啫，哇！嗰陣時好誇啊，政府啊新鴻基啊，特別有幾多新鴻基有新鴻基財務好似係，新鴻基其實有新鴻基金融嘅，大家唔知嘅。新鴻基正佢係都幾大下嘅，唔係細嘢嚟嘅，佢都即係喺香港本地 local 嘅券商嚟講，佢都唔細嘅。所以其實新鴻基只係一個金融機構嘅，新鴻基金融機構又可以借錢俾你，咁啊，你六成， 食你兩浸，賺你兩重， 賺你兩浸，先賺你個樓價嗰下，再翻轉頭再借錢俾你，再賺多你一浸，咁啊，其實好聰明噶，真係新鴻基就做呢一方面嘢嘅能力咧，咁啊，其實做得幾好啊，咁啊，八九成嘅按揭，我哋嗰時都覺得哇，好誇張啦，喂，你可能買七百幾八百萬嘅樓，喂，佢做你八九成，哇，你孭緊你孭八十萬出嚟就可以買個八百萬嘅樓喎，聽落好開心喎，成件事，哇，點解可以？咁抵喎，上車有望啦，大家會覺得喂點知係救贖人嘅？咁啊，而家收而家呢個地產商啊，發覺啦，救贖你要救贖得更加徹底啊！佢哋出咗個方法話，做十成十嘅按揭。 其實我聽過有唔止十成十喎，110%、120%喎。 咁誇張？呢個係香港嘅。 係啊，因為借埋錢俾你裝修嘛，買新屋都可能要裝修咧。 咁啊係啊，真係好誇張。但係我見到呢一個就， 但係個利息額外計嘅喎。 可以生我計嘅， 係啦係啦，即係例如啦，我唔記得邊度係乜嘢咁，總之例如我即係大約係咁樣啦，就係、是、你借唔知八成九成咧，就係一個息嘅，額外再借咧就好似即係等於二次貸款咁樣，咁、那個息口就會高好多嘅。 哦，嗱，咁呢個咧佢就冇嘅，佢就自己真係做十足十嘅啫，100% 發靚成啊！呢個我真係睇到真係誇張啊，因為咧即係望到佢嘅講法，即係當然點解話？咁講咧，因為其實呢一個咧，即係係都算近年啦，我真係好少有人聽到做十足十嘅啦，即係近年第一次聽話做100% 發展成。咁但係其實咧，實際內容咧又唔係真係100%嘅。咁我睇嗰啲新聞，亦都講翻清楚，其實所謂嘅100%咧，其實佢入邊咧有5%咧係講緊啲行政嘅手行政費嘅。咁所以咧，其實suppose 嚟講咧，你係俾咗95% 去做呢、這個mortgage 嘅。咁啊～你攞咗 90% mortgage， 咁但係同埋佢其實係要你一啲嘅自己嗰啲爹哋媽咪啊，有冇按揭嘅物業做抵押咧，咁先至可以去到 95% 嘅。嗱，咁雖然啊，聽落咧就好似安全啲，因為咧 95% 雖然佢話攞 95%， 但係你都要攞層樓去做抵押嘅，可能你攞阿爸媽層樓抵押出嚟先俾佢，咁啊先佢再借翻出嚟俾呢個價錢你。咁聽落睇落嚟講咧。好似咧，其實又唔係真係風險大啫，即係大家成日都話驚十成十出風險大。咁但係我哋先唔好講，我先唔提去盡量分析嗰個風險呢樣嘢先。咁第一步要去諗樓嘅一樣嘢，諗一樣嘢就係發展商點解要咁做先。咁呢樣嘢其實好明顯就係顯得出，其實發展商都真係開始急啦，即係佢都真係開始發覺，咦唔係喎，好似。有啲牙煙喎，即係而家你買樓咧，你唔去得多 leverage， 大家唔肯買啊，即係因為啲樓價貴啦，二嚟啦，你啲樓嗰、那個即係大家上唔到車之後咧，咁你又要促銷咧，咁又發覺最好的方法就係借錢俾你咯，我借咗錢俾你，你先將嗰層，即係你先已經俾咗嗰個叫做首期，咁我又借埋筆錢俾你，咁啊等於我將層樓賣咗俾你啦，咁變相你又爭我錢喎，咁所以相對嚟講咧，佢呢個嘅行動咧喺我眼落睇落嚟講咧，係更加似一個促銷同埋 即係更加似一個marketing 嘅方法咯。即係你話佢賺咗第二針，賺咗幾多邊只都有賺嘢。咁但係問題係佢咁樣嘅做法咧，我會覺得其實發展商係咪賣唔到出去咧？ 咦？但係其實多唔多人咁樣做咧？ 我暫時又即係佢呢個出咗冇多嘢咋，所以就我哋暫時我而家去到 sofa 錄緊呢個時間啦，所攞到嘅個資料嚟講咧就。唔算話好誇，即係， 但係我喺度諗咧，其實咧就即係我成日都講一句啊，百貨應百客啦。即係我哋從一個投機嘅角度咧，就係我可以付出好少嘅成本，然後個樓價升咪得咯。 係啦，嗱呢個問題就係樓價升就得啦，呢就係最後嗰句説話。 冇錯， 樓價升就得啦。咁啊問題就係樓價係咪永遠都升先？嗱呢個就係我哋香港好多時候都擺喺我哋腦入邊嘅嘢。咁啊，就算我做即係做房地產，我都會同大家講，其實樓咧就是有佢嗰種 capital， 即係有啲所謂嘅 rental return 嘅，同埋所謂嘅租值回報，我哋最多認同嘅。咁但係咧，你話 capital return 咧，我哋永遠都係做 investor 入邊，我哋唔會逼得咁勁嘅，即係唔會考慮得一定升嘅。咁呢樣嘢就係大家究竟有幾相信幾相信一個樓價個發展趨勢係咪即係永遠都係咁咯？咁啊，作為即係我哋。總之即係咁，我哋係比較保守，即係我會覺得自己比較保守啲啦，我唔係覺得咁瘋狂嘅，同埋即係不利因素係存在嘅，始終都仲係喺度嘅。咁啊，同埋發展商近期嘅行動啦，其實令我都覺得擔心，喂，究竟其實佢哋仲有幾多壓力咧？因為除了呢一系列嘅 financing 啦，其實我哋都即係做咁啱，我今日咧都睇到啲新聞講啦，其實發展商都開始加緊啲佣金俾啲中介啦，就寧願加佣金俾中介，都希望佢促銷促快賣得快啲。咁呢一系列嘅因素一出咧，好似真係有啲急咯喎，因為咧嗱，個人嘅 prediction 能力咧，即係我哋預測能力咧，未必真係咁準嘅， 但 係機構咧，特別成熟咗嘅機構咧，佢預測嘅嘢咧。是有少少可以參考嘅價值嘅。 即係簡單嚟講啦，我哋而家見到咧，佢哋用呢啲策略咧去散貨，係啦，咁即係佢哋代表啲乜嘢？代表其實佢哋都未必話好睇好呢個後市，係咪即係咁樣解咧？ 係啦，呢個就係我哋而家即係好簡單嚟講，就對佢一個睇法啦。 即係從觀察上啦，觀察上可以睇到呢一樣嘢啦。 係啊，因為即係大家要明白，即係永遠都唔會突然間益你嘅。 係啊， 係啊，益你就梗係。自己都有嘢想攞著數啦，即係再想而想，我係好明顯咁諗啦。咁所以我咁睇完，我覺得喂，究竟香港樓市喺即係政府一系列嘅政策啦，同埋一啲因素嚟講，究竟係咪最咁明朗呢？ 我覺得即係都要再客觀少少去睇咧，呢件事係唔係話真係好即係某兩三間最大型嘅發展商都做緊呢？咁我覺得係更加重要一個指標嘅，因為你仲有一個解釋嘅方法啦。咁當然就係話，佢會唔會想係爭市場佔有率，佢哋先咁樣做呢？咁樣你都可以咁樣諗嘅。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可以再觀察多一陣，就係話，如果係例如最大間本身市場佔有率已經最高啦，咁佢哋會唔會係另外一啲動機呢？咁樣。 因為始終做的是新鴻基，我覺得新鴻基已經是最好賣的 了。 如果新鴻基都這樣做，那就有些 indication。 你可能說你這間是南豐華某，可能我會有少少保留， 就會有其他想法。 我覺得可能他真的盤真的賣得差一點，但是新鴻基其實理論上應該是最有 quality， 即是最易賣到出去的了，在市場上來說，即是也都能力定價定得很強的。那他都這樣做，那我會覺得咦，究竟有啲緣喎，係啦， 即係咁樣就會諗得多少少啦，即係大家可以 bear in mind 啦，即係你話係咪100%冇人知嘅，係啊，咁但係有咁嘅可能性咯， 係啦，咁除咗即係啲發展商行動啦，喂，即係成日講息口，講息口啦，大家望一望，咁香港嘅息口究竟個變化係點先？嗱，咁其實咧呢個就係我哋即係 hybrid 同 libor 嘅變化啦，咁啊早兩日先做呢啲嘅比對啦，咁其實望到一啲 hybrid libor spread 嗰個變化，咁啊。橙色條線是 LIBOR， 藍色條線就是 HIBOR， 其實我們都看到個 LIBOR 是穩步上揚，由2015年開始就真的由 0.5 8888現在跑到 2% 以上，一個月的 LIBOR。 香港其實那個 LIBOR 不是 HIBOR 都有開始在動了，大家看到其實港元即那個息口是有少即開始推升上去，其實 HIBOR 呢坦白說其實就是我們很多時候供樓那個 息口啦 ，HIBOR 加幾多啊？ 係啊 ，HIBOR 加幾多？咁其實咧，見到一段時間咧，就係望到咧，其實 HIBOR 又唔跟個 LIBOR 升咧，就可能係今年即係2017年年底啦，2018年年頭啲時間咧，一見到個 spread 之間咧差好高啊！嗰陣時候就覺得喂。 香港都不跟的 LIBOR 是咁升，我哋 HIBOR 冇事啊。但係望下其實不是的，望下其實真的會跟住，都仲係又開始喐翻上去的而家成數。咁、我哋去到其實而家 LIBOR 係咁升的時候，HIBOR 都真的有喐嘅。雖然你話升幅度有時候真的不跟的，但係慢慢其實都真的會上翻上去咯。即係我哋可能見到你話2016年2016年2017年有段時間咧唔跟噶嘛。咁但係佢又而家去翻2018年，即係可能近排嚟講，其實又你比翻當年2017年嗰、那個HIBOR 水平啦，即係你話唔跟嗰個水平嚟比啦，都升咗好多噶啦，而家都升咗差唔多100 pips 左右啦。咁我哋望到成個變化，你又好難同人哋講話，喂HIBOR 升，喂香港冇事嘅，香港唔會喐嘅。但係望到其實真係喐緊嘅喎。所以你話大家成日話息口唔怕啦，加息怕咩啫？咁啊，香港都唔係話真係跟得好足啫。喂，咁其實你唔跟得好足係一個短時間啫。去到個時間嚟講咧，那個 spread 開始都係會翻一個平穩啲嘅水平，亦都開始會上翻咯。 即係講起呢度咧，就諗起話當年以前做銀行嘅時候啦，好幾年前，咁就成日都有分 hybrid plan 嘅，同埋 prime rate 嘅 plan 嘅。咁啊，成日即係 hybrid plan 通常會點咧？就會佢有個 cap 嘅水平嘅。係 啊， 咁就係 prime rate 減翻一個數咁樣啦，咁樣可能係 prime 減3.25啊、2.75咁樣啦。係。係啦，咁成日咧啲人都會同人哋講就話。喂，過往咧 prime 都冇喐過，咁其實咧你即係最多都係 prime 啫嘛，咁可能你都識你個息口都係二點幾啫嘛，2.1幾，咁其實穩陣啦，冇問題啊。咁其實咧呢、這個有個謬誤就忽略咗，其實 prime rate 都會轉嘅。 prime rate 喐嘅，係啊， 係啊，呢、這個好緊要嘅 ，prime rate 都會喐嘅。即係你講緊就係、是，即係有啲人就直接話，我哋可以揀翻浮動利息嘅計劃，或者係固定利息計劃。咁但係個問題 ，prime rate 其實會變嘅。咁如果 prime rate 升嘅話，其實你嗰個所謂固定利息嘅話，其實都係變緊啦。或者你個hybrid plan 嘅，咁其實佢個 cap 位其實都係不停咁樣會加上去嘅。咁呢個係一個好值得要留意一個細節位啦。咁冇錯，以往真係唔多喐，但係嚟緊好大機會都會喐嘅。 系啦，所以其實大家成日即係講話息口咧喐唔喐，即係都想俾大家睇下啲數據啊！即係成日睇新聞咧，好多人成日都想講話，啲人會同你講喂唔跟噶，唔跟噶，或者你去銀行做啊，喂冇嘢噶，美國加息，香港跟唔到幾足噶，但係即係望數據真實啲咯，即係望到喂究竟唔跟有幾唔跟先，即係究竟係喂一個一如果一你講緊係一半年唔跟啫，但你嚟緊都係跟開，咁你其實你都係死噶最後，咁所以其實坦白講，大家即係成日去做。即係你買之前啦，你做一個 financing， 其實即係買樓其實同 financing 好有關係。你 financing 數幾多啦，攞翻係咩融資比率啦，係好決定到究竟你最後嗰層樓其實持唔持有啦，買落去嗰個 decision 啦。咁當你嗰個利率係咁升嘅時候，可能你話喂我買翻嚟自住啫，我係咁供冇所謂啦。喂，咁但係問題係你買翻嚟自住啫，市場上邊好多人未必真係買翻嚟自住喎，佢真係為咗計條數有冇投資價值喎。咁當發覺啲利率係咁升，即係持貨嗰個成本高咗啦，咁而可能你在個回報不夠高的時候，咁佢開始會出現，會唔會將佢變現賣咗佢再做嘅投資咧？咁呢個就係其實利率嘅時候，你話喂我冇影響啫，但係唔呢個世界上唔係得你喺度做緊一個即係房地產投資、房地產購買噶嘛。咁當另外一啲嘅持有嘅人開始賣嘅時候，咁市場上嘅價值又會出現調節啦，又會出現變化啦。咁呢個就係點解同大家講喂 financing cost 其實。但是 indirectly 都是跟你有些關係的。咁但係大家望完一個啦，未利率啦，一啲房地產商的發展，喂，不如望一望下究竟一些嘅變化，即係價錢變化，哇！講跌喎，即係依個樓價會出現一跌嘅情況啦。 終於向下。 係啊，向下啦。咁呢個就係即係9月17號我攞嘅資料啦。咁當然啦，即係大家可能話喂，其實樓價升升跌跌啊，其實都幾多嘅啫。有乜好擔心啊？即係成個變化其實喂唔係好驚啫。咁但係大家一望到啦，其實呢個樓價變化咧，唔單止一個週嘅變化，可能一個月嚟比，其實都有跌得幾多啊。特別係可能即係9月17號嚟去個數據啦，新界西啊。哇！跌咗 2.43% 啊，一個月啊！ 呢但係有冇一個原因係點解新界西係比較普遍嚴重少少嘅咧？ 新界西指緊嘅地區就係講屯門啦、嗰類啦。咁我嗱，即係佢有個報告入邊有冇長，即係佢因為只係一個單純嘅數字啊。咁我即係揣測就係其實都係。所謂的出，即係我哋成日都話所謂嘅淡黃區啦，即係蛋白區，蛋白區啦，會先即係捱咗沽先嘅，通常弱勢區嘅，即係你 core 永遠都係 core 啦，即係好似你話有啲樓。 佢係核心靚樓，就算係大市出事嘅時候，佢都唔會喐得幾多嘅。咁我哋望下即係太古城啊嗰類地方啦，或者葵涌嗰頭啊，其實 content 係好強嘅，即係嗰啲地方，因為你核心啊嘛，你其實跌嗰個地方咧唔算特別多嘅。反而咧喺新界地區咧，嗰啲嗰個地方咧，你可能佢本身已經係。即係啲樓下係咁升，係咁升，推到去嗰啲地方都升埋。咁當大家走水嘅時候，就變咗喺嗰個地方都走，就走得快啲咯。咁其實好，其實同大家成日投資咩新興市場啊，即係新即係嗰啲已發展國家啲概念一樣啫嘛，都係先走新興市場嘅資本先嘅。咁所以話新界西其實都受影響係，即係。即係如果當跌勢嘅時候，咁你話受影響先，都合理啊。咁即係我哋見到，即係好似而家都有講到話，好似冇記錯，之前係沙田啊，都好似樓價跌咗差唔多 沙田就屬於新界東嘅，不過 新界東係新界東嘅。 不過咧，即係我都諗起就係點解話你見到新界東同新界西點解翻有咁嘅分別咧？就係、是、因為正正就係新界東咧，其實就會多少少就係所謂傳統嘅上車盤啦。 啊，系啊，因為沙田第一城我聽過都有睇嗰啲講咗，其實沙田第一城咧，咁個樓盤嘅 mix 嘅種類係好多嘅，由大到細都有嘅。咁啊，你咩種類都有咧，相對嚟講咧，你好容易適合人哋咧做上車天堂上車樂園啦。 係啦，咁所以喺呢啲時候咧，反而有啲人會覺得就係依樓價有啲跌喎，咁就反而咧就會去呢啲容易入手嘅上車盤。咁咧 ，that's why 就係新界東同新界西咧會有一個比較明顯少少嘅變化，就係咁樣咯。係 啦，咁啊，大家既然講到都開始有少少微調啦，咁啊，即係九龍區咧有啲跌啦，咁啊一啲按周變化，九龍區都變得幾多啊。咁但係我即係會覺得其實好少有地即係香港嘅成個嗰、那個即係。成嗰、那個即係中原領先指數啊，開始一個咁嘅回調啊，咁啊嚟緊會究竟變化係點咧？我覺得呢個都係值得大家去留意同討論。 但係卡爾，我有問題問啦，就係而家我想買樓買邊好咧？ 嗱啊，其實坦白講， 你每個其實你每個季度都會做屋苑報告嘅喎。 係啊，其實而家即係我諗下，我哋上次做再上一次就喺香港區做嘅係東涌咧，係啊，嗰陣時東涌一個院一個樓盤啦，咁亦都有做過喺喺即係。寶翠園那邊啦，係啊，咁都有做過，好似香港南區那邊嘅。咁但係我係咪香港嘅比較西區那邊嘅？咁但係我而家比較留意，我會想睇一睇，即係港島南區那邊會唔會有啲變化？其實你話都算係，我覺得係嚟緊會係一個 commercial area 嘅 development 啦，因為可能大家可能少，唔知道大家有冇多去留意南區啦。咁南區，我其實我係透過即係我嘅諗法啦、思路方法啦，其實係睇住商業大活動嘅變化嘅。因為香港係有開始需要做一個 decentralization 啦，即係核心嘅商業區咧係開始由即係中環啦，慢慢搬去即係九龍東啦，亦都有啲會慢慢去 move 到去其他地方啦。咁我哋會見到其實而家都有啲地方開始發展緊喺。南區也有一些商業大廈，我覺得其實是有一點點它的發展趨勢。南區可能是地方我們會看一看，當然大家可能說喂，講到南區都開始有點貴了，也不便宜，但我也會即挑選一下會不會有一些好的樓盤和大家分享一下。都我們曾經有想過的，新界西不是想的，但新界西我們都很要需要擇要選擇清楚佢樓盤嘅變化，因為其實呢啲基建項目可能已經係 pricing 得幾緊要啊，咁啊，所以我都望一望究竟嗰個可能性會點樣揀。咁當然我哋會喺嚟緊嘅一個新一期一啲嘅屋苑報告同大家分享一下，喂，究竟樓盤啦應該點樣揀，點樣選擇啦。咁但係短期內邊咧，我哋見到咧香港嘅樓價咧，都真係。充滿著一個未知數啊！即係唔再似好似嚟緊咁明朗。呢幅圖咧係我自己親手拍嘅， 你自己親手拍嘅， 係唔錯 咧。你一睇就知佢就即係卡爾冇乜呢個攝影嘅天分啦。 呢個就啱啱即係打完風冇耐，我影張相就好啱形容話香港樓市啊，一陣嘅烏雲壓頂啊！ 咦？呢度唔係你屋企喎？ 唔係屋企啊！即係將一靚位影翻俾大家睇噶嘛。咁啊，但係即係我哋望到啊，即係成個景象好明顯就。顯示到俾香港嘅即係樓市嘅變化，其實真係相對嚟講比較即係風險大啦。所以咧，大家可能再買嘅時候咧，即係唔好咁容易去做一個 decision， 就諗多少少咯。我會建議就係，同埋其實都唔，既然如果係嘅，唔介意可以留意一下，即係第一等究竟即係發展商嚟緊有咩新嘅行動，因為我覺得當佢哋開始急嘅時候咧，可能個市場上會有少少變化，特別係 二手啊，二手樓市係比較有趣，因為二手樓市嘅交投咧係都叫做比較淡靜啊。呢段時間個成交量唔多噶，因為一手其實又要吸，即係佢出咁出新盤啊，出啲招數吸啲嘅購買過去。咁當你購買越吸越多，一手嘅購買多咗嘅時候，咁其實你二手本身已經係唔多嘅情況。咁你即係可能佢已經限，即係因為以前有啲所謂嘅。的政策啦，限死咗大家放 supply 出嚟啦。咁你又冇乜購買力，咁又而家個市場又唔好，咁大家又想企硬，咁我哋睇下究竟啲業主個變化行動會點啦？會唔會即係過嗰時候，當風險越大嘅時候，業主持貨力唔強嘅時候，又會再套翻出嚟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可以望到個市場嘅變化。咁但係喺呢段時間咧，都係值得大家即係靜心，即係留意一下個市場嘅 movement 嘅，即係既然。唔介意嘅，如果唔係急住嘅，都可以望一望下先嘅。 係啦，即係另外一個好緊要啦，即係如果係大眾嘅話，都想喺呢段時間喺會唔會話買翻層樓啊咁樣啦。咁嘅話咧，即係真係要睇多少少啦。咁啊，即係研究一下成個屋苑嘅設計啊咁樣啦。咁或者都可以參考一下我哋過往嘅一啲會員嘅一個月刊啦。咁我哋一季一。一季一屋苑啊，咁啊，即系咁，我哋就从唔同嘅角度出发，咁可以即系虽然个屋苑未必话啱自己，但系都可以理解下我哋究竟会用啲咩角度啦，咁样咁或者都期待下我哋下一期会讲嘅一个屋苑啦。咁啊，今日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啊，有机会就同大家继续讨论下各方面楼市一啲议题。好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